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北京住宅房地产业商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西城区足协副主席李乃超的精彩故事。学习机电一体化的他，毕业后为何选择跨界投身房地产行业？从最基层的楼盘销售员到业内领军人物，20年间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如今身兼数职的他，又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业余爱好涉猎甚广的他，又如何将每项爱好玩出专业水准的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北京住宅房地产业商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西城区足协副主席李乃超讲述他的精彩故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我们和李会长聊到了有关写作方面的话题啊， 是 因为您还是咱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啊，虽然身为企业家啊，身为行业协会的管理者啊，甚至说还在这个体育方面还有自己的职责，那么对于写作，李会长也是没有放松过。我看您拿的这个稿子哈，这个应该是一个书稿的雏形， 是 这个是都是关于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其实写作跟自己做企业真的是很纠结、很冲突的一个事儿。 哦， 是为什么？因为写作就要静下心来。 对 啊，写作就需要思路，要完全投身在你这个你想写作的这个对象里面去。 嗯嗯。 同时呢，写作完了以后，你要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你需要反复的修改。 嗯。 这个作为一个企业这个从业人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事情，时间精力，整个它的这个集中度， 对 啊，这就是让我实际上这么多年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没有完成，因为之前呢，我是做房地产策划出身， 哦， 所以说写作一直没有停止，但是他写作跟这个写作不同， 那是一种那个就是公文， 它是一种什么呢？它是现在好多了，尤其是在房地产初期，就是从九六年啊，因为我是94年开始做这行业，从96年到2006年这10年，当年的房地产不像现在似的，就有恨不得就尤其一线城市，恨不得房子都日光盘， 哎， 当年是确确实实这房子不是很好卖， 对 啊，这个市场初期，所以说你需要把这楼盘重新包装策划， 就是你其实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大家都在观望。 对， 就是很少说直接就冲进来。 你要把一个死的一个建筑物，把它 搞 赋予一种灵魂啊，赋予一种它的一种气魄， 对， 赋予它一种品质，这需要策划。 是， 那策划的时候怎么办？就一定要写策划案。所以我是基本上这几年策划案，一个30万字的策划案，我一般自己都能写出来。 就是这个策划案，它是有它的标准的格式的。 对，标准格式，但是它里头有很多的智慧。 对 啊，因为它楼盘和楼盘有很多区别。 就是可能基本的元素是固定 一样 的， 哎，它那个构架是一样的。 对，但是你怎么把它表现出来？ 啊，对， 这就靠你。 对，而且每次表现出来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你的文学功力其实就体现在这个表现。 对，个性。 对。语言文字，你怎么说这个话？ 对，你要打动这个投资人， 那是 啊，他能够 认可你这个包装的这个形象。 对，有时候同一个事儿，如果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那效果差距太大了。 嗯，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嘛，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流行的一个小的笑话，也就大家都当笑话讲了。说在这个英国的地铁里啊，这个规定是不允许戴帽子的。 嗯， 哎，但是呢，有很多的英国的女士啊，她们有这个习惯，就都戴着那个很漂亮的帽子。 嗯， 后来这个地铁的管理人员没有说强行的说一律说啊，这个都不允许戴帽子，你们都得把帽子摘了，而是说我们为了照顾年纪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允许他们在地铁里可以戴帽子，但是无一例外的所有的女性都把自己的帽子摘了，因为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年纪大，所以就是一种表达方式。 对对， 啊，这个里边就有艺术性。 没错没错， 嗯，写这个东西也能写出艺术性。 对对对， 写咱们这房地产方面的那种。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我当年，大家都很奇怪，尤其从国外人看，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楼盘都叫什么什么花园 啊， 都叫什么什么城，是吧？ 嗯， 起的各种各样的名字。 对， 它目的其实还就是为了吸引眼球。 嗯。 哦，这个让人感觉哦，是一个 我这是一个挺厉害的， 对对对， 大气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你比如说这个举例叫左岸公社， 嗯， 你怎么能体现左岸公社是一个楼盘吗？ 哎， 他就会一种好奇感， 啊， 为什么在左岸？你为什么不右岸？ 哎， 为什么不前岸？为什么不后岸？ 是， 它是一个有一定悬疑的这种。 对对对，那个。花园是一个最普遍的称呼啊，早期的像什么湘江花园， 哎，对， 是吧？罗马花园啊，各种的这个花园啊，一听就是大家可能觉得环境特别美啊，它就能吸引人。但是你大家都这么叫了，可能它就淹没在里边了。 对对，后来就什么，后来就是一股潮流，就是因为刚刚改革开放嘛， 嗯， 就是时髦就是国外东西 啊， 所以很多楼盘叫什么什么国际。 哎 哎，对对 对, 对， 什么？其实前面跟国际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对，实际上它就是一大楼 啊，就一大楼，它叫什么国际？ 远洋国际， 远洋国际。哎，对，其实你说这远洋跟国际有关系吗？就没关系。哎，它就加上国际俩字，它就觉得特洋， 就好像是这个就是到了国外置业的那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我就比别人好。 嗯 嗯, 嗯，那您在这个就是过程当中，去怎么样的去策划去处理的这些问题？ 它是这样，就是刚才我说，就是一定要有个性。 嗯， 就是别人这么做的时候。因为当时有同业竞争，大家伙都是策划公司去的话，那么一个开发商怎么能够选择你？那么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点。第一，它的案名设计。第二，它的整个案的一个主旨。啊，你这个我这个楼盘，它的主旨是什么？它是一个精髓是什么？啊，它的品质是怎么来体现出来的？那么这是你要一定，因为它当时。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就相当于大工地， 嗯， 一个楼盘挨一个楼盘， 到处都在 施工。那么这个楼盘跟旁边楼盘，你有什么不同？ 嗯 啊，你这个东西，你比如当时我们叫白领家园， 哦， 哎，你为什么叫白领家园？就是让人感觉你高人一等， 哎 哎，这就是一种策划， 就是 是吧？ 我是这个圈里头 的圈的人，哎，对对对，那么你住在我这儿的人，可能就是全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让人感觉是。这么一个， 而且你也得突出这个项目它的特色，就是它出来之后的那种感觉，它确实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哎，它就是这种氛围， 对， 哎，这才可以。 而且这样，真是有达到有效果啊， 嗯， 就是你当你策划的好以后，你这个楼盘跟别的都是钢筋水泥土， 嗯， 但是你真的要比别人。多卖钱， 哎，要多出这么一点儿， 对，你售价要高，卖的要快， 嗯 啊，你这品质要高， 关键就是大家找到了那种感觉就对 了，哎，对对对， 是，我那会儿曾经去访问过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在这个咱们朝阳这边啊， 嗯， 哎，叫丽红花园， 啊，那很早了， 很早的， 在国展， 对，在国展后边啊， 对对对， 那位老总就是一个特别儒雅的一个，也是40出头的这样的年富力强的那个状态， 嗯，我们也很熟， 哎，对对，当时他给人的那种感染力，就觉得哎，你要不在这个地方这个跟他在一起， 嗯， 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遗憾，就是一种遗憾，就是他的那种气质，他待人接物的那种这个怎么说呢？那种表达方式， 嗯， 包括他培养的这个团队， 嗯， 包括他的那个样板间给你的感觉， 嗯嗯， 他都让你特别舒服。 对，哎呦，那您这个接触地产也蛮早的，那应该是在97年， 哎， 差不多。想起那会儿的这个房地产的销售啊， 嗯嗯， 应该是两个字，非常艰辛。 对， 它跟现在完全不同。 就不是说大家都特别踊跃的去买房的 那 种。那 会儿第一呢， 就是一直都在福利分房。 嗯， 大家伙买房还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 有的人， 我为什么就花钱买房？ 对， 因为父母都是分房。 是， 而且那会儿人民的这个收入 他那个也没有那个， 那会儿还没有按揭。 对， 1999年没有按揭。 一拍大腿，马上我就拍板了的这情况很少。 没错。 哎， 而且那会儿吧，就是没有现在的这种手机啊，这种自媒体啊，什么微信，你要想宣传一个楼盘，特别 没错。 所以你看，我跟你说，我们那会儿叫陌拜，陌生的陌， 陌拜， 陌生的陌，拜访的拜， 不是后来这共享单车啊， 对， 是去拜访陌生人。 对，就是你看，我是从业务员，开始做起的。那会儿北京的有名有就是所谓富人居是哪儿呢？一个是赛特那附近，一个是亚运村。 对 啊，亚运村的会员 公寓。 对，我那会儿真的是夹着个包，然后这个从会员公寓，比如说勾坐，我从101 一直 到敲 到 19层。 对，这个一个一个的去拜访 啊。对， 这个拿咱们老北京话人叫生科。 对的，而且这个被人家咣当关门的这种几率很大。 是，对，那是那个时候的一种业务员的写照。 对， 一种生活。 但是你要适应这种被别人拒绝。 对，所以一路走过来，可能对于你的这种设计的时候，你的想法，你所表达的内容都会产生影响。 嗯，对， 你有这个体会了，你就会想出来把它怎么表达。那么经验积累下来，就是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我把我积累的这些东西啊，我给他总结一下，然后呢，我告诉别人， 对， 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 没错， 是这样的，这么一种经验吧，都是。 对，我也是一直在收集，就是当年，我想也告诉您，可能是这个年代人，但是我觉得咱们再晚一代的人， 他可能不了解 整个地产的一个发展状况啊，不了解当时地产人的做法。 对， 同时呢，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如果现在再没有人记录，我觉得可能就会被别人遗忘了 啊。 就现在的人，而且包括我问了很多从业人员，举个例子，就是我问当年你们知道有内消防跟外消防之说吗？ 那可能 很多人都不知道。 年轻的 就是在2000年之前，外国人是包括港澳的同胞们，他是不允许摆， 就是 内消防， 对， 他分开的， 有区分的， 有分对， 那个项目房地产项目也是有区分的， 对， 有些项目这个他标的那个名称后边就会有一个括号啊，叫涉外公寓， 对，没错，就类似于这个， 对，您刚才您说的那两类人呢，他就只能买这个涉外公 寓， 这个一个是价钱是一个比较贵的，再有一个他的物业管理的也是非常贵的， 对， 这是这么一种概念吧， 没错。 那么在您手头的这套稿子里，是按照这个年代啊，我看都给梳理了一下， 对， 这样的话图文并茂，是吧？包括当时的一些图片呀， 对，有些图片很珍贵的， 对，都给 再也没有了那些图片， 当这套东西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是不是会考虑出一套书啊？ 对，这套基本上现在素材够 哦。 就是怎么样能搞得成型 编排 对， 成型 对，因为整个走来从业24年，这个真的是看着这个地产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但比如包括这个2001年这个申奥成功那一天晚上啊，这个北京赢了对，那么当时对大家很难想象对地产的影响是这么大的， 对，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来吧，咱们这个楼市的发展，这个是一个就是可以用波澜起伏啊，波澜壮阔，用这样的词儿来形容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没错。 想当年，就像咱们最初提到的这个1999年的时候那种状态，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要去购买一套住房的话，那得是前前后后啊，要考虑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个得开多少个家庭会，那才能够做出这个决定，最后当这个贷款批下来以后，就开始了这个艰苦的还贷的过程但是后来经过了一个时期，就包括我们收入的这种上升啊，包括整个这个房地产的发展，那这个房价的这个变化， 后来好多人那个时候买房子就开始庆幸，幸亏那个时候我出手了。 其实我是觉着这个能看从房地产类能看到这个真正是这个咱们祖国的强大了啊，我们中国的发展了，老百姓们的生活富裕了。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在7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的住房是在3-4平米， 因为还有好多这个一家几代人呀， 对， 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平房的这样的状况。 对，现在你统计大致在40平米左右， 是 啊，翻了这么多倍。 咱们说的是人均啊， 人均，对， 可以说是在这个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这种改善。 对， 那么。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这个一线的房地产工作者肯定是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像李会长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你不是说打从一参加工作你就当会长的，对吧？也是从最基础的最基层那个干上来的，目睹了整个发展的这个全过程。 对， 所以我觉得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留给之后的这些朋友们，这也是你的一个责任。 对，这应该给他写下来，因为而且还有很多珍贵的照片。 对， 当年这个有很多事件， 有可能那个时候你就是随手一拍 啊，对。 但是如果留下来了，那就成为了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史料。 没错。 可能我们聊了这么多吧，包括上一期节目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介绍啊，大家会觉得，哎，李会长呢真的是就是在各个方面吧涉猎非常广泛，什么都懂啊。那他这个他到底原来是学什么的出身呢？怎么知识这么广博呀？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李会长，咱们这个本科专业学的是啊，他也透露过啊，是在北航啊，机电一体化专业啊。然后呢，这个研究生是咱们的首经贸的经济管理专业。 是的， 如果说到这个后来这经济管理专业，那跟你后来从事的这个工作应该 有关系， 应该是 啊，这 是 逼着我学习。 对，最开始学的机电一体化，这个应该是本工程师啊什么的那个路子上 走，研究所， 研究所啊。但是后来走上了咱们房地产的这个行业，也可以说是有一些拓展了吧。 真的是改行了， 改行了。这个不容易。因为你在一个你不熟悉的领域里，你要去了解它，要熟练的在这个里边操作起来，那是一个。 反正这个真的需要心理的准备。一个大学生，你去跟其他人一样去当业务员去敲楼去。当时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 没错。那么咱们还是从您这个社会称号来说吧，李会长曾经获得过咱们中华慈善总会最美公益人的称号。我发现就是你们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当你奋斗慢慢成功之后都会去或多或少的去做慈善的事业。 是的， 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规律呢，还是说这个咱们说句稍微难听的点的话啊，有的人可能会这么传，他赚钱赚太多了，他心里头他可能他有不安的地方，他要拿出钱来，他要使自己的良心要过得去，有这样的一种传闻吧。但是我相信在你们自己的心里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的，您是怎么想的？ 您刚才说的其实确确实实有这种现象而且我也特别同意就是当你赚钱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管这个钱你赚的是否合理但是总体来说你一定会有对不起的人或者有做的不到的地方那么当你这件事做完以后，当你资金积累的一定程度以后我觉着无论从内心还是从你本身那种行为，就是应该去为社会做一些 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 献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当你做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可能会参加各种组织那么这些组织不管是政府的组织还是民间的组织他都会对你进行教育他都会对你进行要求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你作为一个相对成功的人你有积累了，那么你应该帮助那些弱势群体你应该，你有责任去伸出你的手，无论是金钱还是你这个行业的这种 帮扶， 嗯 啊，这是一种责任。 对，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的这个社会和其他形态的社会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 啊，最早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那么一个这个名言嘛，是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对， 然后带领着其他的人民群众共同致富。 没错， 那么我们企业家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一个， 这真的是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 嗯 啊，他这有要求，其实也就是要求，要求你必须要这么干。 是，就是通过各方面的这种自律也好，还有约束也好，就使得我们企业家会有这个意识和这种责任感。 对，第三方面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获这个奖，就是当你做了以后， 哎， 还别人表扬你， 他有一个社会荣誉， 对对对， 推动着你。 对，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干件好事，给你带朵大红花一样，小红花一样。哎，你现在做了好事以后，当时是这个，也是咱们人民网有一次评选，哎，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因为当时做的一些事儿，没有想到还会有荣誉，因为当时主要是前两个方面， 对， 让我。做这件事， 觉得我应该这么做， 应该怎么做？ 我有责任这么做。 对对， 我就这样去做了。 对，你比如说汶川这事件，大家都知道， 对， 那我们应该去做啊。鲁甸啊，这两次是比较大型的啊，包括什么打工子弟啊，有很多事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小。 嗯， 但这两次是确实是尽到自己努力了。 单单个人的捐助就是30万。这样的一个数额，那对于企业家来说，其实也是辛苦得来的这个积蓄，那么拿出来贡献给灾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帮扶救困。 对，当时这种感觉，就当时就是就觉得非常应该做。 当然了，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些这个朋友们遇到了困难呢，李会长他们也是这个首当其冲啊，这个也是积极的帮助。我听说门头沟这个有一年有一个 燕翅的苹果 滞销的这个消息啊，被李会长知道了，也是积极应对。 对，因为我本身还是那个民主党派啊，我是民建的成员啊，这个组织对我的帮助很大，对我的教育也很大，所以我呢这个知道这消息以后，我也就是其实上我就是一个就是组织者啊，我组织通过这个门头沟统战部啊，然后到我们民间市委，民间市委领导呢跟我说，然后我就组织大家伙儿，有很多的民间会员啊献出爱心，也是有很多我们商会的这企业献出爱心，当时20万斤苹果我们只用了一礼拜， 哦，一个星期就 对对对，然后就把他那个不光把他那块卖的一抢而空，把旁边那村的苹果也卖了。 哎，你看，其实不是说你们掏钱买一堆苹果搁在家里去，是通过比如说电商啊，还有其他的途径啊，渠道啊，帮助他们把它销售到市场里。 对对对， 哎，这个就是用一种方法。用一种这个帮助 他是对，他是就是我一个同学，他是甲子网的董事长，叫王友广， 对， 他主动找我，他知道这信儿，哎，我们甲子网就负责了， 对， 连收钱， 对， 带这个运输， 哎，所以这不是纯粹的救助，而是一种帮助。这个， 而且是真是一个好汉得有三个帮， 没错， 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么说到慈善事业，它不是说我到时候给你掏钱就完了，就老话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你给他财物不如 这种热心， 对 啊，而且是你组织非常操心， 没错， 这个是其实真的是爱心。 另外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事业，李会长也是非常的关注，2016年的8月11号还组织了30多名企业家到咱们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去看望那些被救助的孩子，还有慰问那些工作人员。 是是是， 这也是由您出头来 组织。对，因为本身这是也是爱心企业， 对， 爱心人士组成的。 对，所以说就在这一方面，实际上你的社会责任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这是应该的啊，这应该，因为这些人，包括春苗也好，包括那个打工子弟学校也好， 对， 这些本身就是人家爱心人士组成的。这些，你看咱们这个春苗是咱们安贞医院的一位主任 哦， 他从国外回来，他救助的是什么呢？就是2岁之前的孩子 哦， 心脏病， 脑子病 ，他心脏病啊，1岁的孩子要做心脏， 特别麻烦， 这个这个基本上，他不光是手术困难，说完手术还要这养， 对， 他不能离开， 对， 那医院没有床，就单独 哦， 做了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这些孩子都是孤儿，